要停课嘛，所以我很怕同学在停课期间呢、啊、感冒了没药医，所以我们的教案呢，医案就先搁一边。我们今天呢，来猛烈的上啊，麻黄汤、大青龙汤。那昨天的课呢，我是上到小青龙汤的开始啊，可能勉强还能够让大家用得了小青龙汤。那这样子的话，这两个礼拜万一有得这类的病啊，好歹可以挡一挡啊。那其实上了麻黄汤跟大青龙汤之后啊，我们这个《伤寒论》这个太阳初感的几个主要的方剂就差不多交全了。那我想教太阳篇本身就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太阳篇里面比如说会介绍白虎汤，对不对？白虎汤学了阳明篇已经学完一半了，那之后会讲小柴胡汤，那小柴胡汤学了少阳篇已经解决一半了，那等到太阳篇会叫到真武汤，真武汤学了少阴篇也就解决一半了。那太阴的话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不是四逆汤就理中汤嘛、哦、那厥阴的话反正病到那个程度医不好也不是你的错啦，对不对？就所以好像六经啊，这个同学不要觉得这个长路漫漫啊，其实也很近啊，也很近，只是帮我编讲义的助教啊，在编到那个真武汤的教案的时候给了我一个表情，意思是说好像说没有想到真武汤啊这个叫医案啊可以，对不起，医案可以有那么多啊。然后呢我听到之后心中就浮现起一个温暖的回忆啊，就是我从前教陈助教的时候啊，一帖真武汤我教了有没有17个小时啊，然后呢一帖小柴胡汤教10个小时，那这样子两梯课都不够嘛，对不对？所以到时候怎么样让大家能够比较快速的浏览，那我教学的时候可能会再多用功一点啊，设法做出一个比较好的教学框架，让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主轴的观点去理解那么多不同的这个使用的案例。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在这个礼拜啊，其实不是这礼拜，是上礼拜我们不是一路都在上葛根汤的医案吗？那其实在上医案的时候我就自己在那边一直讲说，你看我们要看这个主症框架，对不对？就是说很多这种病那种病其实都是要看它在什么汤的主症框架下用了才会有效，并不是一个专病专方嘛，对不对？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经方医学的学习方法。那在这个礼拜之中呢，有一次我有一个老朋友啊，他写一封 email 给我，讲到说，诶，不是林海厦先生说心脏不会长癌的吗？那现在也有心脏癌了哦，那个心脏癌呢是什么样子，什么胶质的什么东西长在心脏哪个地方，是不是？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觉得嘞这个是什么血过寒还是什么心阳不足还是这样讲一些。然后我看到他那封信，然后我回信的时候就说，给我主症吧，没有主症的话我觉得我什么都想不到。哎，就是你知道在学伤寒医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从前跟伤寒论还没有做那么熟的朋友的时候，听到什么病脑子都转得很快啊，这个是肝血不足，然后怎么样，就是你知道那种病机的推导脑子会动得很快。可是呢教伤寒论一次又一次的教到现在啊，我觉得我的这方面的智能已经被封杀掉了。有时候坐在家里面看着天花板觉得自己好笨哦，就是越学越不会想事情了。可是我在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声音说，说不定这个才是乖宝宝金方派啊的学习态度啊，就是很多东西重要的是你要知道怎么医，如果我们不能够知道他要怎么医的话，那个它怎么发生的你知道再清楚也没有用啊。所以大概是这种感觉吧啊，但这说不定也不是一个终极的正确的思考，这只是一个过渡期。至少我现在觉得啊，每次读伤寒论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心里有一种损失感啊，损之又损，就是从前会想很多很多的，那越读就想的越少了啊，有这样的感觉。那 我们今天呢来看这个太阳中篇的第四条啊，麻黄汤症。那我是觉得啊，学《伤寒论》啊，有一个感觉，如果我们的自我啊，需要一点自尊或者虚荣来促进自己、督促自己学习的话，那我觉得《伤寒论》可以带给我们一种虚荣，就是这些东西感冒病毒的医法，西医是一滴滴都不会的，对不对？就是说在西医的这个黑暗地带，我们可以啊用药用得很顺手啊，这是一个非常虚荣的想法。那讲到麻黄汤呢，讲到大青龙汤呢，其实就会有另外一种虚荣的声音升起来，就是哎，叫到这种汤剂哦，十方派的药大概就没有什么用了。就像你在桂枝汤症这种比较轻飘飘的感冒，你用十方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疗效的哦，什么生苏饮啦、香苏散啦，或者是我们家常的老方红糖老姜炖葱白，对不对？有的时候桂枝汤症吃那个都会好，或者是去吃麻辣锅也会好，对不对？就是感觉上好像路子很多啊，但是到了麻黄汤、大青龙汤啊，那就会让人觉得金方派啊一党独大，别的流派的方剂就很难到达这个疗效了。那当然，这也意味着这个方剂是很猛的。那很猛的方剂，我们需要小心谨慎的地方也就多啊。那不过我相信张仲景是一个带头小心谨慎的人，所以我们就依照他的条文去读啊，大家就可以比较安稳的使用了。但是同学还是要知道啊，像什么大青龙汤之类的方剂，那都是一发啊下去如仙丹一般，然后吃了之后很满意，再吃一帖就死在床上了。就是所以呢，学到这种比较迅猛的发汗药的时候啊，其实伤寒论还有很多迅猛的不是发汗药的药啊，学到这种迅猛的方剂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到底伤寒论的方剂是属于啊自己有在学习伤寒论的人。因为呢，如果你帮别人开了抄张药单给他，他这次吃了觉得好有效哦，然后就把药单贴在冰箱上面，以后全家谁感冒都来一帖啊，那就流毒无穷了，是不是？必须我们自己知道怎么使用它的这个理路，不然的话这种方剂传出去啊，不要说误传匪人哦，误传好人都可以死一堆人啊，大概是这种感觉。那这个太阳病啊，第四条，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这一条的八个症状啊，一般学习者把它归纳为所谓的麻黄八症，就是这八个症状呢是麻黄汤常常要面对到的主症。那么麻黄除了八症之外呢，还有所谓的麻黄九禁，就是麻黄汤有九个禁忌，我们待会儿也会带到一下啊，就是有这八个症状，你比较容易找到它是麻黄汤症。那如果要用麻黄汤的话，有好些体质的人我们不能够使用麻黄汤的，那这个我们也要晓得啊，就是从正面去学习这个方剂好的一面，也要从反面去学习这个方剂危险的一面啊。那麻黄汤症呢，这个头痛发热啊，太阳病的头痛发热呢，我们大概头痛呢要给它打个三角，就是说头痛是麻黄汤症可以有的症状，但是它不是一定会有啊，有的几率大概一半一半吧，所以头痛我们打个三角。那发烧的话呢，大概是三角跟圈圈之间，还不能打星星，就是说发烧是蛮可能会发烧的，但是也不是一定会发烧啊。那身疼腰痛骨节疼痛啊，这么一堆啊，我想同学就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了，干脆连头痛都加到一起，反正就是这里痛那里痛，比较简单啊。所以就是这里痛那里痛， 在麻黄汤的发生几率也是蛮高的，但是也没有到绝对会发生，所以就打个圈圈好了。就是身上这里痛那里痛啊，觉得也不知道，就是那个痛啊，会觉得好像你按啊捏啊也不知道确定的这个痛处一定在哪里啊，就你不会因为按它而比较痛或比较不痛，那种酸痛感。那同学，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前面的桂枝汤，张仲景没有讲到这个酸痛感，葛根汤也没有讲到这个酸痛感，到了麻黄汤开始讲了，对不对？也就是从桂枝汤，张仲景桂枝汤的加减这样子调节，然后扩充到葛根汤，成为一座山头。他现在要开始下来，要登另外一座山，叫做麻黄汤。他那个药的药味跟症状的收放啊，如果同学将来有机会跟伤寒论作长期的朋友，一年又一年的读它，可能到读的比较多遍之后啊，会开始感觉到张仲景的那个下笔的那个行文的一种思路啊。那我现在还不能够很清楚的感觉到，只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感觉而已。那这个这里那里的酸疼的感觉呢啊，就是多半有。那恶风无汗而喘，本来哈，张仲景的书如果用而这个字的话，通常下面那个症状是很重要的，可是麻黄汤症的喘法哦，我们一般来讲也不会很明显的意识到。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像陈助教啊，他平常根本是用嘴巴呼吸的，因为他鼻子常常塞，那他不太会觉得嘴巴呼吸是件奇怪的事，因为他那个感觉已经很快就习惯。那像如果我今天鼻子塞，可能我今天这个晚上就嘴巴呼吸，我不会特别有感觉。那麻黄汤症的那个喘呢，其实也是，如果他那个主症是发挥得很淋漓尽致，就像闹气喘一样，你觉得哇呼吸都憋气，那当然你可以知道他喘。但是有的时候他让你的感觉就是好像呼吸变得浅浅的，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觉得好像吸气的量不太够，那个感觉其实是存在的，是他一个很好的辨证点，可是他的存在方式不是那么的夸张，所以必须你有意识的去感觉一下。那其实无汗跟喘呢，根本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我们前面在这个《伤寒论》的一开始的这个它的大分类，对不对？怎么样是中风？怎么样是重伤寒？对不对？脉浮缓而有汗而恶风是中风，对不对？那脉浮紧而无汗而恶寒是伤寒。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分出了桂枝症跟麻黄汤症的最大区块啊。所以当你的皮肤表面呢有寒邪这样子钻进来啊，那钻进来之后，身体的胃气就会很紧张，对不对？那就觉得哎呀糟糕，放了不该放进来的东西了，然后胃气就充满了悔恨，赶快关闭所有门窗啊，那叫亡羊补牢，对不对？然后它关闭了之后，就已经放进来的邪气就关在里面出不去了啊。这就是一个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呢，它也是好意，它要做好事，可是呢有的时候这个好意反而误事。像这个麻黄汤系的症状啊，同学记不记得在2002年的时候，台湾流行 SARS 的时候，有流行一句话说，这个病啊，抵抗力越好的人得起来越严重，有没有印象？那时候有流行这句话，其实就是典型的麻黄类方的一个症状。因为你的胃气越够，对不对？一个平常多运动比较壮实的人，那一旦邪气进来，它全部门窗紧闭，那把邪气束在里面的力道反而是更强啊。所以有一种说法说，像麻黄汤、大青龙汤类的方剂的那个症状，往往是身体比较强壮的人比较容易得，因为身体比较不强壮的人，如果是那个体表的这个肌凑非常疏松的人，就像我在家里面的生活，该说是植物人还是阔鱼人吧，就在家里面，就是从床上爬到地板上，然后找到一本书这样看，然后看到这里再爬回床上，就是过这种生活。那我这样的人，这个凑里是虚疏的不得了的、哦、到夏天的时候，如果不喝很多水的话，我根本连尿都尿不出来，因为全部都呼吸跟皮表就蒸发完了。那像我这种人要得麻黄汤症的话，我还觉得说 哇，最近身体不错啊，是得蜂王糖症，不然的话就是直接重寒得漏汗不止的桂枝附子糖症了，根本不能构成蚂蟥糖症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还是存在的。当然从另外一个逻辑来看，就是蚂蟥糖症它的这个邪气啊，我们说病毒在西医的眼中是有形的一组基因，在中医的眼中是一个像是幽灵一样的东西啊，飘荡在大气里面，另外一个次元的存在。那这种怪能量钻进来，也要那个能量很毒很厉害啊，才能引起这样的疾病。就是寒邪跟风邪，它的能量就是不一样。风邪这个光芒之气啊，它进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散乱的，像是水波一样，就这样扩张扩张弥漫在你的皮肤表面，它钻得不深。那像历代医家解释都是说，风为阳邪，对不对？然后寒气是阴邪，那阳邪跟胃气比较同类啊，对不对？就在皮表钻。可是阴邪的话呢，它是跟我们身体的寒水之气比较同类，或者阴阳相对举，胃气是阳的话，阴气就是阴啦，对不对？经脉里面的气，血管里面的气。所以呢寒邪呢，它就会比较去找它同类的地方钻，所以寒邪钻进来以后一定就钻得比较深啦，所以它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停留在我们的经络里面，停留在我们的骨节缝里面。因为骨节属肾，骨头属肾，肾属寒水，对不对？肾是寒水之脏啊，所以它会找它同类的东西去钻。那这个找同类的东西呢，它甚至还有这种路边啊，被这个路边的野花勾引的也有。就像小青龙汤症，就是他寒邪钻进来以后，发现这个人的肺里面有一兜冷水，他说这样就好了，我不用再钻了，这边就有我的同类了，然后那个邪气就跑到你的肺里面去了啊，那就是小青龙汤症。就是这个气啊，真的会有这个同气相求的现象啊。虽然我们完全不能明白它实际上是什么东西，但是在生命的体验里面会觉得说，哦，中国人的这套医学中的玄学啊，在操作上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于是呢，寒主收引啊，就是寒会把你那个地方的气，如果你寒气粘到你身体的某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气就会被寒气粘住收住，那地方就不通了，不通了就会怎么样，就会痛。所以桂枝汤症它的那个风气呢是这样淡淡的，没有办法对你的身体造成那么大的阻抗效果，但是寒气就像钉子一样，钉住了就是钉住了，所以你的身体就会有这种酸疼的感觉出现啊。所以葛根汤症、桂枝汤症都不需要有酸疼，或者是它的酸疼可能都是好像运动过后那种酸疼，就是淡淡的，只是觉得人倦倦的。但是麻黄汤症的那个酸痛就是腰酸背痛、风湿痛那种感觉了。那当然风湿痛可能会更痛了啊，麻黄汤症不会那么痛。那因为它是寒气进来，我们的皮表胃气呢紧急防卫，所以汗孔全部闭起来了。那我们的人的身体呢是要靠皮肤呼吸的啊，对不对？皮肤跟肺都是呼吸器官啊，所以皮肤跟肺是相表里的。那我们如果在人上涂油漆，它就会闷死，对不对？那你的胃气把你身体毛孔闭起来，其实你的身体就会觉得发闷了。那个发闷就会表现在你的喘，就是你的肺会觉得好像光靠我呼吸不太够了，所以它会比你平常更用力的呼吸。那当然这个毛孔闭起来，我们说无汗的状态，就是一般我们比如说像我今天，如果没我今天没有感冒，我今天笨笨的，因为以为天气很冷就穿了毛衣出来，那你现在手伸到我背后就会发现有湿润的感觉，因为有一点汗，有一点湿气出来。那但是呢，麻黄汤症的时候啊，它的湿气就不太会有，就摸起来就比较干干的。当然你要说一定一丝一毫都没有吗？那也未必。但是跟你平常的身体感比，你就会知道比你平常的同状态下要干啊，这样子。那再来这个恶风啊，其实呢他这边写恶风不是那么恰当。麻黄汤症的那个恶风当然会有啊，因为它的主症其实是恶寒，但是恶寒里面其实也就包含了恶风的感觉。只是呢桂枝汤症的恶风，它的感觉我讲过，就是你吹到风的时候会觉得不舒服不喜欢。而麻黄汤症的这个恶风的感觉不是这个样子的，麻黄汤症的人他吹到风当然不喜欢，但是他最主要的感觉是这个人他的身体感啊 会觉得发冷。那我得麻黄汤症的时候，比如说最近这次刚好跟助教一起搭飞机吧，然后呢我那个时候还不是那么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病人，就是这件毛衣就是那次在香港买的，就是临时因为得麻黄汤症而买的，就助教那天是穿短袖的 T 恤，然后呢我赶快冲去买一件毛衣，然后呢穿了之后上飞机又借了一件外套来披，然后就会看到旁边方助教，大方助教是穿的短袖 T 恤，我就一直问你不冷吗？你会不会感冒啊？就是我的主观气温比别人低很多啊，就一直要裹东西。那如果是一个典型的麻黄汤症的患者啊，他往往会让你看到 一幕很好玩的景象，就是你帮他量体温，哎呀39.5度啊，赶快要敷冰枕啊，然后看到那个人是整个人是缩在棉被里面颤抖的，就说哎呀不得了，好冷好冷好冷。其实这样的一种身体感，就是他即使烧到39.5也要裹棉被，这个身体感是一个相当属于太阳表症的身体感。因为啊，如果是到了少阴里症、真武汤症，他虽然也是怕冷也是要裹被，但是因为他是从里到外都冷掉了，所以他反而没有那么剧烈的怕冷的感觉。麻黄汤症他会怕冷怕那么厉害，其实就是因为他太阳表症，所以他身体里面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完全失温，所以他会觉得很激烈。所以裹棉被裹得最凶的不见得是三阴里症，反而是太阳表症的麻黄汤症，你会看那个人最激情的在裹棉被啊，他就说39度了，拜托你再裹要昏了，他说哪有，我这很冷哎，就是这样的感觉啊，这样的感觉要记得，这是一个严重麻黄汤症很容易看到的。那你说怕冷的感觉是不是绝对会出现呢？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我们姑且给它个90%的出现频率好了，但是不能叫做绝对啊。我想麻黄汤症的绝对呢，比较是脉浮紧无汗，这个比较是麻黄汤症的绝对。那以脉浮紧跟无汗这两个状况来看的话，你就要开始找说，哎，这个人脉浮紧无汗，那他是麻黄汤症还是大青龙汤症？就是你要开始从脉浮紧无汗的几个症状里面去找。因为呢，我为什么今天这么啰嗦讲这个呢？是因为今天有一个从前的助教来，他说我最近感冒都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才好了。他说我呀，这个脉浮紧无汗啊什么什么，照理说是太阳表症，可是我很想睡觉啊，想睡不是少阴里症吗？那这个我怎么能吃麻黄汤呢？我想说麻黄汤症上面加一个想睡觉，如果脉是浮的那还是太阳表了啊，就如果是少阴症的话那个脉就沉进去了啦。所以就当你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症状，对不对，就是他就说我只要一个症状不合我就不想，就不愿意吃那个药啊，就是他是那种比较个性上面比较怎么讲，就是要求比较完美的那种人啊，就是要求完美。所以那万一你告诉我说我这脉浮紧无汗身体都痛，可是我有流鼻涕怎么办？啊，算了，流鼻涕不要管它了，就是状况你如果没有提的话就非常周边了，就还是这个主轴上来讲呢，脉浮紧无汗，那另外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身体怕冷啊。那这样子的话它是一个麻黄汤的主症，而这个主症内在的病机呢啊，这样一种寒邪侵入人体会产生的这样的现象，那同学也知道一下。那麻黄汤症呢啊，它这样就用麻黄汤啦。那麻黄汤里头啊，麻黄就放3两啦，那桂枝放2两啊。那你们如果要只是吃一碗的话，你们就乘以0.1来煮就好，对不对？那如果要吃的是如果你要煮3碗备用的话，那就乘0.3啊。那杏仁70克啊，在那有人做过测量，就是杏仁差不多呢，10个杏仁是4公克的样子，所以70个杏仁大概是28公克。那28公克大概是现在剂量的几钱呢？大概8钱左右吧，啊，7-8钱。那同学自己看着办了啊，但是差不多差不多就好了。那麻黄汤这个方剂我们要怎么理解它呢？同学看过了桂枝汤，看过了葛根汤，现在看到麻黄汤会不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就是他怎么没有姜没有枣啊？啊，那这其实比较单纯的就是麻黄汤的邪气，它不太像是桂枝汤镇的邪气是面状的，麻黄汤镇的邪气比较是点状的，就它寒邪钻进来就这样子，好像一根针这样子钻进来，所以呢用麻黄把它发出去的时候啊，大概也是好像是武侠小说斗剑那样，什么剑尖碰剑尖这样打就可以了，就它不太需要用面状的扫。如果那个寒邪大到形成面状的话，那你用到大青龙汤镇的时候就要放回姜枣，就这个姜枣就要调和营味，枣入营姜出味，就是成为面状的驱邪。但是麻黄汤镇来讲的话还不太需要用到姜枣啊。那而且在这样的症状上面，其实姜真的不太需要用，因为寒邪的那个凝聚的能量比较凝聚哦，你用姜这样子大片的扫不一定扫得掉。那麻黄从血管里面开出去，从骨节之间开出去，比较适合对抗这一个类型的邪气，那这是一点。那另外呢，我们说杏仁放七十个，现在同学看杏仁七十个就觉得哦，那就七十个嘛。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做比较的话，就是将来教多几个方的时候，可能同学就会注意到说，哎，桂枝啊加厚朴杏仁汤的时候，那个是加几个杏仁啊？那桂枝加厚朴杏仁是加五十个，然后麻杏甘石汤是几个杏仁啊？麻杏甘石汤也是五十个，就是比这个麻黄汤少二十个。那如果到了大青龙汤是多少呢？四十个，就更少了。所以张仲景这个杏仁的量啊，跟麻黄的配比其实还有一点意义的。但是这个配比我们现在不能算，因为这个配比里面可能会牵涉到石膏，就是石膏麻黄杏仁它的那个配比可能有一个内在的结构、内在的程式在里面啊。那我们现在先不要讨论这么可怕的部分，我们就乖乖的用七十个就很适当了啊。那麻黄跟杏仁的这个同用啊，我们大概有两个角度的思考。一个是杏仁是一个定喘的药，对不对？我们当初在本草介绍到杏仁的时候讲到说，现在的人讲杏仁常常说止咳化喘化痰，但是其实在张仲景的方里面好像杏仁比较跟喘这个字一起出现，我们有讲过，对不对？所以就是张仲景的书里面跟咳一起出现的是细辛干姜五味子啊、哦，不是杏仁麻黄。那这个啊，杏仁，那我们说麻黄它开脾表，其实开脾表等于开肺，麻黄本身是对肺部的这些邪气把它打散是很容易，就是这个也会动到肺的。其实有一些经方家会说麻黄汤症是肺系感冒，就是属于肺脏，因为它束住脾表，它的病的那个药所作用的范围非常牵连到脾表跟肺脏啊，这是可以这么说是没有错的。所以这个麻黄在开肺的时候呢，杏仁可以怎么样，就是降肺，对不对？能够让他的这个肺气不要因为麻黄掀起来好像整个桌子都掀翻一样，就是杏仁能够平定这个肺的状态，这是一个杏仁当麻黄的反佐的思考。那另外一个思考呢，我想这是美国的倪海厦院长提出来的，他就是说杏仁，我们在介绍本草的时候有讲说桃仁好像把气分的能量放到血分去打淤血，那杏仁好像是把心脏的能量拿到肺脏来用，所以麻黄呢这个药本身是从骨节之中心脏之中把阳气发出来的药，对不对？那要帮忙把心脏的阳气搬到肺脏来发，杏仁有这个功能，所以杏仁是一个麻黄转移人体的阳气的一个帮忙转输的药物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它也是可以的。那所以当它单独是用麻黄三两在发这个阳气的时候，你就要用到七十个杏仁，这么多的杏仁去帮助它。那相反的，麻黄的力道受到石膏的牵制变得比较少的时候，好像杏仁就可以少一点啊，大概是有这样的思考存在。那另外呢，麻黄汤里头既然有麻黄这么好的发寒邪的药了啊，那为什么还要桂枝呢？那桂枝跟麻黄放到一起啊，它大概也是从两个角度来认识它。一个是啊，我们一开始在介绍桂枝汤的时候就说桂枝它会进入人的心阳，对不对？然后在血液里面可以 因为桂枝是一个能够驱风邪的药嘛，对不对？它本身其实是具有驱邪的效果的，所以呢，有桂枝镇在血管里面，然后麻黄把这个汗孔开出去，那桂枝就可以在里面好像填塞住这个血管的正气，让这个寒气能够逼干净不要回来，就是桂枝在里面打底，这是一个思考。那另外一个打底的思考就是，其实桂枝二两，甘草一两，几乎都是半帖这个桂枝甘草汤了。那桂枝甘草汤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啊？它是一个补充心阳的方，对不对？人的心阳虚了啊，觉得好像心脏这边空空的了，那个时候要用到桂枝甘草汤。所以呢，麻黄汤既然是一个发越阳气而会损伤心阳的药，那你用桂枝汤把它补一下心阳啊，那这比较有意义一点啊。所以大概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桂枝甘草跟麻黄的互动结构也可以的。那至于说甘草这味药是一两的话，那我们说甘草到二两比较有这个固定住这个人身体里面药性啊，这个以中焦为中心轴发挥药性的药作用。那放到一两的话，它就这个药啊，它就不一定是以中焦为中心轴在发挥作用了。像桂枝汤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要以中焦为中心轴发挥作用的药，因为它的整个药性需要靠脾胃去吸收，对不对？然后再经过营气到胃气去，对不对？它是一个非常桂枝汤是一个非常要走中焦的药。但是麻黄汤呢就未必见得。何以看呢？就是说怎么样会晓得呢？因为麻黄汤的煮法，同学看到啊，它是煮成两碗半，然后每次喝0.8碗，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它煮得比较